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3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一周之内，大兴区连续出现3起戒指卡手事件，大兴消防支队救工特勤中队官兵及时帮助群众解决了问题。 近日，记者了解到，今年大兴区将对32个小区进行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实施后将全面提高供热和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改善民生。 2016年12月28号，对于宁志喜一家人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那天早上，他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儿子宁博海突然从床上爬不起来，这模样着实吓坏了一家人。经医生诊断，宁博海得的病是脊髓炎。2月18号，宁志喜所在的东庄营村举行了捐助仪式，短短半天的时间里，东庄营村就筹集了7.6万元的善款。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一周之内，大兴区连续出现3起戒指卡手事件，大兴消防支队救工特勤中队官兵及时帮助群众解决了问题。2月14号11点50分左右，一名面带愁容的女士来到大兴消防支队救工特勤中队求救，她的手指被戒指卡住，无法取出，已经有1天的时间了。由于戒指阻碍了血液循环，当时女士的手指已经肿胀。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官兵迅速利用戒指切割器，小心翼翼地将戒指进行切割，同时分散这名女士的注意力。大约10多分钟，伴随着咔嚓一声，戒指应声落地。 2月18号9点多，一位60岁的老大妈手指被戒指卡住，肿了好几天，来到救工特勤中队求助。大概8分钟，消防官兵就把戒指成功取下。2月20号中午，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救工特勤中队，说自己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了，尝试了许多种方法都不管用，希望得到中队官兵的帮助。经观察，老人的手指已经有略微的红肿，如果不及时将戒指取下，手指将因为长时间血液循环不畅通，导致功能性损伤。中队官兵立即从破拆车上取来戒指切割器，首先将铁片塞进戒指中，防止在处置过程中对老人造成伤害。随后，官兵用戒指切割器对准戒指，慢慢切割。大约10分钟后，只听啪的一声，戒指成功的被切断，从老人手上取下。大兴消防支队官兵在此温馨提示：戒指是人们喜爱的首饰，佩戴戒指本来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但有时候也会紧紧地咬住手指不放，而破坏我们的心情。为了不让戒指卡在手上而取不下来，大兴消防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小方法，可以避免被戒指卡到手上。 第一，人的手指也会热胀冷缩，在购买戒指的时候要准确测量手指尺寸，手指粗细会随着季节而略有变动。在选购戒指时，夏天感觉戴上戒指以后稍紧就可以了，冬天戴上以后可以左右转动，但又不脱落，就比较合适。第二，感觉戒指佩戴有点紧，而且有卡手感觉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警觉，可以去珠宝店修改尺寸的大小，千万不要怕麻烦而勉强佩戴。第三，晚上睡觉不要佩戴戒指， 戴戒指睡觉的人一般在早晨醒后可能会出现轻度的浮肿，虽然浮肿的时间不长，但如果晚上睡觉前不摘掉戒指，那么就会因为清晨手指肿胀卡住了静脉，静脉血液流通不畅，会接着造成肿胀。手指肿胀，戒指就肯定会卡在手指上了，还会导致疼痛。因此，在睡觉前最好将戒指取下，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第四，请大家谨慎对待戒指之类饰品可能引起的伤害事故，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向消防和医疗部门求助。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了解到，今年大兴区将对32个小区进行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实施后将全面提高供热和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改善民生。记者了解到，这次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范围是2000年以前建设居住的小区，由于建设时间比较早，小区供热设施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超期运行、老化腐蚀严重、供热事故频发。供热管网和户内管线年久失修，跑、冒、滴、漏严重，严重影响用户的采暖质量。供热管网缺乏能耗的调节和计量手段，造成水利工况失调、冷热不平均、能耗浪费严重。 大兴区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满足供热的发展，缓解热源不足的压力。同时，供热管网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也将同步消除，从而确保居民用户的生活质量。据了解，今年即将进行老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包括清乐园小区、三河南里小区、富强西里小区等32个小区，计划今年3月底正式开始施工，10月中旬完成施工验收工作。 本台消息，2016年12月28号，对于宁志喜一家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那天早上，他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儿子宁博海突然从床上爬不起来，这模样着实吓坏了一家人。宁志喜家住榆筏镇东庄营村，是残疾人，妻子患有精神病，小儿子宁博海今年16岁，由于先天性发育不全，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发现儿子的症状之后，宁志喜不知所措，他急忙打电话叫回了在丰台区上大学的大儿子，将患病的小儿子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宁博海得的病是脊髓炎。这些年，宁志喜靠着五亩地的收成领了民政的救济金，养了些山羊赚钱，才能勉强支撑大儿子的学费。病来如山倒，我不忍心看着这个从小生病的小儿子受罪，发誓一定要治好儿子的病。 宁志喜回到家后，蹲在羊圈里默默地数了起来，一只、两只、三只，他心里默念着。就在当天，他把家里头的24只羊全数卖了，换来了1万多块钱。这1万多块钱是小儿子的救命钱，也是他原本给大儿子准备的学费。可是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治疗费如此昂贵，令这个原本风雨飘摇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榆筏镇关工委从村支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微信群“榆筏大家庭”里号召大伙为宁博海捐款，以实际行动扶危救困。在2天时间里，大家就捐助了1万多元。2月18号，东庄营村捐助仪式正式开始。当天9点不到，村委会就排起了长长的献爱心队伍。这些善心的人们带着自己的爱心，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手。 50、100、200，前来捐款的人们络绎不绝，深深地感动了宁志喜夫妇。他们向前来捐助的人们鞠躬表示感谢，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谢谢这些朋友们的支持，现在我的心里既难过又感动。短短半天的时间里，东庄营村就筹集了7.6万元善款。宁志喜心里安慰了不少，这下儿子有救了。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3个月儿子就能试着走动了。我期待着他的康复。 本台消息，开学第一天，北京二中亦庄学校举行了家长开放日活动。6年级杨芷浩的爸爸杨旭来到台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 他介绍了亲身经历，讲述了如何通过教育帮助孩子发现规律、认识规律、运用规律，最终帮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态度。精彩的演讲不时引起台下家长的共鸣。接下来出场的是一年级三班吴默可的爸爸吴晨，他给家长们分享的话题是小学生牙齿健康防护。他从每天刷牙几次，怎样才能刷得更干净，怎样选择牙膏，多长时间看一次牙医，以及怎样控制口腔卫生等五个问题入手，分别给出了详细的建议，使家长们了解并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式，也了解了不同食物对牙齿的影响。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守望本土文化根脉的孙英才。砖楼村是坐落在永定河岸边一个不到100户的小村，没有什么名气。随着北京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基地落户大兴，这个村子更是被拆得没有了一点痕迹。只有当你开车行驶在北京南六环上，匆匆驶过一个叫砖楼桥的地方，知道内情的人才会想起这里有个村子叫砖楼。有一本书记录下了砖楼村的历史，书名叫《我的故乡，我的村》。大兴区被拆迁的村子数以百计，而认认真真用文字记录下一个村子的来历、发展沿革、家族传承的真的不多。这本书的作者叫孙英才，是砖楼村支部书记。孙英才所写的《我的故乡，我的村》，追忆先贤，评比当代，激发了广大村民的参与热情。村子里村民们翻箱倒柜，贡献加深，使村史内容详实丰富。 孙英才任书记已经21年了，上任之初他就确定了以文治村的理念，从树立良好村风入手，从建立稳定秩序入手，编写了村民三字经立在街头，其中的重赡养、薄丧葬、各税费依法纳等句对村民影响很深。搬迁后进入社区，针对新变化，孙英才又写了社区居民三字经：旧民俗、择优取、车入位、保通畅、住上下、生莫大，帮助村民改变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完成由农耕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过渡。近年来，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大兴区向社会进行征文，全区上交了10000多篇作品。孙英才写的《新农村三字经》入选前10，并在新影院落成典礼上获得表彰，作品收入专辑。砖楼村在获得区经济发展强村之后，2002年在瀛海镇又第一个被评为首都文明村，2004年再度获此殊荣，2011年获得国家人口计生委颁发的示范村居奖，全区仅有2个单位获得这一奖项。 孙英才不仅重视村史文化的研究发掘，他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是北京散曲学会的重要成员，与朋友们相聚，他往往顺口吟出一段《天净沙》。他熟悉门头沟九原马致远故居的情况，曾经应邀赴河北省东光县参加马致远研究座谈，最终确定东光县是马致远出生地，九原是马致远来大都后所居住之地，为故居。对大兴的民间文化风俗传说，孙英才也是信手拈来。他常常说起小时候在庞各庄见过一个很小的木头牌坊，他说一般的牌坊都是跨街而立，而这个牌坊却是沿街而立，不影响行人走路的，这样的牌坊树立方式仅此一座。关于这个牌坊，他还知道方官成的故事。方官成是安徽人，有一年冬天经过庞各庄去东北看望祖父父亲的时候，因为冻饿晕倒在街头，被一个老太太救起，他就认了老人当干娘。后来方官成担任了直隶总督，要为干娘立一个牌坊，老太太坚决反对，就把牌坊由石头改为木质，由大改小，最后立在了路边。解放初期这个牌坊还在，孙英才一直想把这个牌坊复制出来，因为它体现了一方民风的淳朴善良。 听 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分手后因为前男友郭某一直欠债不还，于是林林找来朋友李某等人强行讨债。在被殴打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郭某打电话让家人给钱。被放出以后，郭某选择报警，后来林林和李某投案自首。日前，北京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林林拘役6个月，判处李某拘役4个月。42岁的林林是河北省安国市人，大学文化，案发前在一家公司工作。37岁的李某是北京市人，案发时无业。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9月23号22点左右，林林为向前男友郭某索要债务，伙同李某等人在大兴区旧宫镇一小区外强行将郭某拖拽上车，对他进行殴打，后又将郭某带到朝阳区18里店乡一个宾馆内限制人身自由。2015年9月24号，林林李某获得欠款40000元后将郭某释放。郭某说，2014年10月他通过 QQ 和林林认识，后来两个人开始交往。2015年4月，他以要做生意为由向林林要了40000元，并写了欠条。两人分手后，林林让他还钱，当时他没钱，林林提出买辆车让他开车做生意，每月还林林一部分钱。后来两人就花了38万元买了一辆长安面包车，车辆所有人是林林。事发时，郭某开车到旧宫镇找朋友，准备上朋友的车时，过来4名男子，一人上来掐着他的脖子，把他塞进了面包车里。 郭某说，林林让他还8.5万元，包括买车的钱。凌晨2点半左右，他被带到了一所宾馆里。天亮后，林林让他打电话要钱，郭某打电话让他弟弟汇过来40000元。林林拿钱后走了，郭某打110报警。林林供述，他和郭某约定了还钱日期，但到期后，郭某说不欠钱。后来，郭某还把面包车开走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2015年9月23号下午5点多，林林和李某等人在西四环附近发现了郭某开走的面包车，跟到晚上在大兴区德贤路附近追上这辆车。郭某先说到京良路附近拿钱，到了地儿又说去朝阳18里店附近拿钱。 一审法院认为，林林李某为索取债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而且具有殴打被害人的情节，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二人虽自动投案，但到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法院一审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林林拘役6个月，判处李某拘役4个月。一审判决后，李某不服，提起上诉。日前，二中院裁定驳回李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放开，高危孕妇大量增加，这些高危孕妇往往并发有高血压、高血糖等疾病，严重威胁到了孕产妇和宝宝的健康。针对高危妊娠，大兴区北臧村镇中心卫生院妇幼保健科的助理医师马秀英写的一篇《高危妊娠有风险，备孕二孩需理性》的文章，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请马秀英大夫根据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高危妊娠将面临的种种风险以及预防常识，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下科普分享。这次科普文章的投稿和选拔，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进行书写呢？ 我亲身经历了一位徘徊在生死线上的高危孕妇，然后这个妈妈呢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她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这种高危集一身的一个产妇，然后通过我们的绿色通道，通过我们3级联手

北京时间20点整。